昨天我说过，博学多闻是要有条件的呀。那什么呢？根本智现前之后，才有资格博学多闻。所以在解门里面也是要转一个，也是要转一个老师啊，你跟一个老师学啊，我们说学一部经啊，这个一部经呢，学来学去学了多少年又不开悟，枯燥无味，厌倦了，这个就是说就没有耐心啊，所以我才不得已啊，鼓励大家说的，你去找一个老师。今人不知道谁是有成就的人啊，他找古人啊。啊，为古大德的四书弟子，一样成就。啊，你像某一大师，他就学莲池的。某一大师学佛的时候，莲池大师已经圆寂了啊，他对于莲池大师非常的崇拜，莲池大师不在世了，莲池大师驻足在世间啊，一直到今天还保留在世间，我们藏经里头有莲池大师的全集啊，现在还有莲池大师全集单行本，我们图书馆这边也有啊。那么某一大师就是以他这个全集啊，作为他研究的范围，专攻莲池大师的系统，一直到他自己开悟，不悟绝不看别人东西，就守住这一个范围，他守一呀，就守一家之言，他成功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啊？甚至于去佛学院里，我都劝告他，你们办佛学院所有课程里面守一家之言啊，古德的大家所敬仰的这个莲池大师的某一大师，可是只能守一家啊，用莲池的就用莲池大师全集，用某一的就用某一大师全集啊，不要两个同时来搞，同时搞不行，那你是走两个门路啊。如果近代的像云印法师全集，内容相当丰富啊，作为一个佛学院三年四年的教材足够了，守一家之言，这样能够下个五年到十年的功夫，你才有根底呀。什么根底啊？观智的根底，才能够从名字位中啊提升到观行位，这是个办法啊，否则的话你搞一辈子都在名字为中啊，你二六十中提不起关照啊，你要是提得起关照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如果你这个心里面常生烦恼，那就是没有关照功夫，若有关照功夫决定不生烦恼啊，心是清净的。如果你要到相似位中的时候了，那不但心是清净的，长生智慧啊，这个虽然不生智慧，但是也不生烦恼，心清净，有这种能力啊。啊，不管什么境界，心都是清净的。这真正叫断烦恼啊！断烦恼就了生死啊， 种下的六道轮回推动这个力量就是烦恼，烦恼障断了，六道轮回就超越了。所以前面讲超色因超戒度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定的力量渐渐加深啊，智慧啊当然也渐渐增长啊，所以说如是渐增啊，增到一个相当的程度，闻所闻尽，要是说外面这个尘不染，决定不分别不执着了，但是内里面还没有到完全清净，所以这个功夫是讲的内功。前面一句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很清楚，是讲的外境，先断外境，与外境上不起分别不起执着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了然不生啊。这个功夫做熟了之后了，再加深啊，做什么内功啊，这个内心啊更求其清净，那么这个闻所闻尽，能闻于所闻，于所闻都尽了，那么这个在五浊里面呢，就又见这个功夫又增进了一层了，破见着了，啊，这个是这个破受因啊，色受想行识破受因，破见着五浊里头破见着啊，那么这个都是连带关系啊，见着破了，受因就破了，受因破了，见着就破了啊，这个是连带关系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教中所讲的分别俱生我执，到这个时候才断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证得了人我空了，啊，相当于小乘阿罗汉的这位。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，这是初得次一心不乱，这是正经那么再看底下两句，它这是两句就是一个境界，静闻不住觉所觉空，这个地方注意的就是那个住字，如果在前面这个境界见着受因破了啊，分别俱生我执破了，你要是停止在这个位置上，那就是相成了啊，停止在这个地方不再求进步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弥陀经里面讲的声闻缘觉啊， 那个声闻研究啊， 跟我们一般这个声闻研究不一样。我们一般声闻研究，他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他也没有求生，啊，这个呢，的确是大乘菩萨，是证得四依心不乱的，但是他的功夫不再往上提升了，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呢，等于声闻缘觉，是这么个意思，啊，而不是真正的小乘人，啊，他说大乘人里面。位次与小与小乘摩罗汉毗湿佛相等，是这么个说法，啊，那么我们要是念佛这个修行功夫到这个境界，要是停止在这里，那就是这么个意义，啊，所以诸位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啊，一个大前提大原则，我们的境界期望要天天提升，不能住啊！啊，静闻就是能闻与所闻通通都静。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增高啊！这是真正有志之人啊，有志气的人啊，那么这个讲的这是大前提啊，我们再把范围缩小来说，这个修学的功夫境界要年年提升，月月提升，天天提升，你这个学佛才会真正有法喜充满，才会得到这个境界啊。这个境界实在上说，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第一章啊就说出来了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啊，不亦乐乎。”啊，学是什么？所以一般人这个他这个字，这个句子是活的，凡夫看到了凡夫的境界。佛菩萨看到是佛菩萨的境界，这就是活的啊！凡夫人看到哦，孔老夫子叫我们学啊，我们要多多的学，学了我们要练习啊，自己会了很快乐，这个境界很粗很浅很低。菩萨看到是学是什么的？学是觉悟啊，这是觉啊！你们查查说文，查查字典，学当什么讲？学当觉讲。啊，觉而时习之，六根解除六尘境界。这个习是什么？习就是立思练心。在一切境界里面觉而不迷，这就法喜充满了，这是真修行的。离思练心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是离思，样样思都经历。在这个里面学什么呢？学觉而不迷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学什么呢？啊，学着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这就是觉而不迷。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给我们讲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学这个。啊，小乘人没分，小乘人不学， 啊，自己找个深山，找个岩洞里面去，去面壁去，不接触外面境界，啊，不修列思练心，所以小乘人没有智慧呀。啊，他有定功，他能够断烦恼，但是他没有智慧。啊，大乘菩萨不一样，大乘菩萨这个境界就天天要提升，绝不是守住自己那个境界，要提升，所以他要离思练心。啊，我们看华严经，啊，你看玉香长者修这个禅定，在哪里修啊？啊，在市禅之中修。市禅是什么呢？最热闹的地方。啊，像我们今天说各侯公司，啊，市场最热闹、人最多的地方。啊，叫你看到眼花缭乱，在那怎么样？练不动心。这个就是修行啊，唯有这样才能把自己这个境界提升的啊。我们在那个百货公司去逛一下，看到哎呀琳琅满目，哎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想要，那个一看看又动了心了，心被他牵跑了，一想想啊，对，我要修行，不动心，我不起念，眼睛闭着不行，眼睛睁着看着，啊，勉强把自己压制住了，初级的功夫，啊，下一次再去比较清净了，啊，这个动心的幅度比较小一点了，这就是你自己进步，啊，到即使你完全不动心了，这个地方你可以去，可以不去。还没有到完全不动心，要常常去，知道吗？去练呢，啊，去锻炼呢，啊，因为你还没有到境地呀，啊，境地就是完全不起心、不动念了，啊，那么这是白色这个境界在修另一个境界。啊，问经啊，这个经文不住啊，啊，这个是禅定真正成就了，啊，到经文成就了。这个经文就是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完全的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真正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小乘就是阿罗汉的地。啊，就是小乘阿罗汉，所以比不了大乘人者，他到底在哪里？就是小乘人还没有经过锻炼，大乘人是在锻炼当中到了六根清净。啊，这个闻净闻呢，就是六根清净，啊，或者我们叫六尘清净都可以，是一样的意思。啊，真正清净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境界比这个二乘人要高。啊，它是经过锻炼出来的，啊，这个清净是确定可靠的。假如这个境界相达到之后，你要是住在这个地方，就变成障碍了。啊，变成什么障碍？所知障，烦恼是没有了，是所知障，就变成障碍，必须要把它摆脱掉，啊，要离开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诸位要晓得一个原则：如果真有镜像可得的话，哎呀，好清净，镜像可得的，你已经执，已经有执着了，心又有所住了。啊，住在哪里呢？住在什么都没有，极其清净，空相。凡夫住有啊。二尘住空啊，到这个地方有境了，有境要是什么境界？是空， 住到空的境界里面去了，这就是错了。虽然得到所觉空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证到能觉空。那么菩萨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他所到达的是外境六尘，内境六根。这个时候再往上提升一层，静闻也不住，具足具空啊，这一句就是再齐齐观照的功夫，破所执障啊，这是功夫更增进一层了。能觉之智啊，与所觉之理又是能所一对啊，但是就是境界越往上去越微细啊。如果要是住的话，一定有其法呢，就是法体啊，又要起法体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必要能这个能觉之智，所觉的空理两边也要摆脱掉，能所不离，中道不存啊，这样才能把所智障打破啊，把法智打破啊。那么到这个时候是能空的觉知，所空的理障也都寂灭了啊，这个时候才能够远破烦恼多啊，也破这个五音里面的响音啊，知道响音本空啊，别居身的法执，这样到这个时段啊，这个时候所谓是思慧的功能达到了极处了、这个境界在我们净土里面讲呢，这是初证理业心不乱再看底下一段，空觉即远，空所空灭。空觉换句话说，还有空，空乎其觉，那么这个空不远不圆满，有觉还觉得空，觉也不圆满。那么都想到什么时候空与觉圆满呢？一定要到空觉不二啊，空觉居无，空觉是一，这个时候才圆满。就是连空觉也没有啊，这个是极圆 之空，机缘之觉啊，求其空相即性，觉相俱不可得。所以是觉而无觉，空而无空啊，所以称之为啊是机缘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机缘的境界里面，觉无觉相，空无空相，那么所灭的空与能灭之空啊，也不可得。这个在《般若》里面所讲的是空空啊，《般若》讲的三空啊，啊，我空、法空、空空，你看这个层次。到这个地方呢，再到空空，这三空里头证得空空啊。前面讲了人我空，事业心不乱啊；法我空，理业心不乱，破法品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空一空，六界三空都超越了。这个是什么境界呢？在菩萨境界里面，这是真正的无生人的境界啊！真正无生人住下的七地、八地、九地是这个境界啊！我们跟大家讲说圆教啊，啊，菩萨位次快到头了。底下一句啊，才是真正到头。为什么呢？叫极灭人，从无生人再提升到极灭人。极灭人注意晓得，下品的极灭人是发因地，中品是本觉，上品是如来果地啊。那么我们通常在圆教里面讲，离业心不乱，从什么时候是离业心呢？圆教初住就离业心，你看看这个是离业心里头也有四十一个等级啊，这个地方所讲的，这是离业心里面极深的这个程度啊，地上菩萨的境界，超越了三贤等地，严格讲起来了，它是七地，尺度放宽了。最低限度也是初级吧，在圆教的等级。你看在本经里面所讲的啊，每一个阶段两句话八个字啊，啊，真正是纲要之纲要。再简单也不够了，可是这个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，那就是希望我们学佛的同学啊，一定要发大心。所以发大心就是发觉悟之心，大心就是菩提心，就是觉心。所谓觉心呢，就是要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，正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无住生心啊。啊，不住就提升了，他不住了就提升了啊。生先生呢是生觉心啊，生菩提之心啊。那么话虽然这么说， 我们要想到我们先前的经验啊，我们不能单看观世音菩萨，看他这个修行法，人家早就成佛了。这是他叙说他修行的经过啊，提供我们作为参考啊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，因为他所提出来的都是原理原则，84000法门门门用得上，这个是了不起的啊！无论修哪个法门，通通用得上啊！无论修哪个宗派，也通通都用得上啊！好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是真正大慈大悲，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基础上如何去建立，建立而后才能禅上其身啊，好像盖大楼一样，先把基础打好了，基础打好之后慢慢一层一层往上盖，一层一层往上提升。你如果基础都没有，你提个什么？你拿什么去提啊？基础没有，天天口提上在提升，那就像总在名字位中打转转的，永远超越不了名字位中。那这个就大错特错。所以一定要名副其实啊！那么由此可知，在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晓得奠定基础啊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晓得奠定基础的理论与方法、功德与利益，那你就是有智慧的人啊。你对于现前的境界就是觉而不迷啊，如果你对这一点疏忽了，那是迷而不觉啊。无论你在大乘里修学什么法门啊，那都是盲修瞎练啊，迷惑颠倒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